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来自 Charlie Puth，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天气超级棒，对不对？而且我感觉今天这个天气呢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而且今天的风不是很大哈。最近呢进入到夏天的季节了，说到夏天就会想到西瓜、 WiFi、 空调还有烧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古人云，棚之大，对吧，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香辣。对于很多人来讲，现在也进入到这样一个烧烤季了。当然我们是建议大家用一些比较环保的方式，比如电烤串，或者是像这个空气炸锅这一类的哈，大家也可以享受到美食。周末的时候就和朋友在聚会，然后再用这个空气炸锅去做这个烤串，虽然说味道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但依然是很美味。就是吃着烤串喝着啤酒，这样的日子太棒了，终于到来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接着来听歌吧，今天来找一些让我们适合去放松心情的歌曲，比如下面这一首。这首歌来自鹿晗，是周静熙为他去填词的一首歌，在2015年的时候9月21号发布了这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挚爱 Your Song》。 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听。就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亲密，是彼此明天的勇气，因为你未来不畏惧。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可能未来的你会为另一个谁哭泣，请记得还有一首歌。 FM 986 Show Freedom 来自 Anthony Hamilton， 欢迎回到音乐随心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因为这位歌手是1971年出生的，所以他的声音有这种时间的沉淀。这个周末终于是有时间闲下来和朋友在一起聚会了，就大家一起吃着西瓜聊着天追着综艺。周末的时候把之前的几期奔跑吧看了看，觉得这一季的一些新的角色加入还是挺不错的。对于很多人来讲，综艺节目的首先的一个要素就是让大家放松，去跟着综艺节目里的一些故事情节也好，一些其他游戏也好，去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舒缓一下工作的紧张就可以了。所以说有些事情也不用特别的去计较，比如说谁的角色怎样啊这种情况。下面这首歌来自 Temps，

I feel bad for your son. 99 problems and a bitch ain't one. I got 99. 99 Problems 这一首来自 Hugo 的新歌，来自 Hugo。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刚刚为什么想笑呢，是因为突然间想到离我们9981呢还要多一些烦恼，到底有多么麻烦呢？今天说说我们在夏天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吧，比如说像是抱着西瓜在空调房里吹着凉风感受一下有 WiFi 的这样的情况，或者呢是去小和朋友小聚喝一些酒啊，吃一些烧烤啊，总觉得夏天特别棒。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唱什么歌都好听的一个双人组合，就是 All Wonder， 而这首歌呢就是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and I'm digging down holes without you. Can't be on my own.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风正在吹着，这是来自刘若琪的一首翻唱，在中国最强音的第十期，当时在现场有了这样一个表现。其实提到刘若琪，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因为刘若琪在早期的时候就是靠翻唱周杰伦的歌曲进入大家视线的。那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去坚持自己的创作，然后努力去成长了。刚刚这首歌《夏天的风》呢，就是周杰伦去作曲的，当时这首歌是由温岚去演唱，也是温岚的一个代表作。接下来听歌，下面这首歌依然是翻唱，但翻唱呢是艾米尔他去翻唱的， 这首翻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来自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乐队，在这里卖一个关子吧。这是一首翻唱听出来的吗？没错，就是那首非常熟悉的 Viva La Vida。 那刚刚这版翻唱是女生演绎的版本，

到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这是来自邓紫棋演绎的一首《再见》，是她去谱曲和填词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偏摇滚的风格，在2015年的时候10月30号去播出的，当时是收录在专辑《新的心跳》当中。这种风格的确实不多见，对于邓紫棋来说。下面这首歌呢是看看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歌呢是他在2008年发行的《摩羯座》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说到摩羯座，说到星座，我不得不感慨哈，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是一个无星座论者，因为我觉得星座就是个概率学，好像并没有怎样神奇的力量。但最近两年呢，通过和朋友接触，包括身边人接触，突然发现其实这个星座还真的是有一些共性在里面。比如说你说摩羯座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提到一个词，应该是认真。他们非常认真，没错。那周杰伦是这样一个人，非常的敬业去做这样一个歌手。所以最后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了。这首歌是他当时呢和两位同事去合力完成的，当时这个歌词啊，他甚至开放了一首歌让公司有创作兴趣的同事去进行这个歌词的比拼，最后呢是两个同事的歌词胜出了，就把这两个人的歌词的精华部分结合起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就是《花海》。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北京时间21点整。